哇！我哋個直播室幾咁嘅熱鬧咧嚇，呢一個佔中嘅大時代啦之下啦，其實即係都預咗噶啦，個 live 嘅人數應該都會比平時咧都係冷清咗少少。不過咧，即係如果你而家咧就喺呢一個街上面係佔緊中嘅話，又即係聽住我哋嘅節目嘅話咧，唔知道收得清唔清咧？收得唔清啦，可能要翻屋企重温啦嚇。咁啊，亦都即係希望大家繼續啦，支持我哋呢個節目啦嚇。咁啊，因為我哋都差不多時候續會噶啦，要續期啦。Maria 係咪？多錢未啊 ，Maria？ 俾咗啦，忠實 fans 嚟噶嘛， 又要上嚟做節目，仲要俾埋錢，你話真係咪幾冇天理啊？ 唔係啊，撐你。 好多謝曬 Maria。咁啊 ，Maria 今日就以一個奇幻迷嘅身份啦，就喺我哋嘅節目度繼續咧，幫我哋咧就睇下大家有啲咩意見講下啦，或者喺個 chat room 度吹下水啊，大家一齊咧嚟講今日呢一單奇案啦。咁啊，繼續咧就有阿迪 Sir 嚇，就 Hello 大家好， 係啦，亦都好快又上嚟同我哋見面啦。咁一個星期前就講呢、這個，唔係一個星期前喎，其實係啱啱嗰集啫喎，係啦，原來係上個禮拜五就講呢個德福嗰單案。 係啊係啊係啊。 今日呢單咧就迪 Sir 有份參與，所以我哋今日就好高興啦，即係得到你嘅支援啊，支援我哋講呢個今日呢個奇案。另外繼續有鄧 Sir。係啦，一個非常之咧幾咁嘅瀟灑咧，照住隻手係咪好似已經準備咗好多好多嘢要問啊？迪 Sir 好多要問。 係啊，因為其實頭先咧，阿 Maria 我哋開 show 之前咧，阿鄧 Sir 已經發揮佢呢個記者嘅本色， 有啲火花 上咗身啊！ 唔係喎，唔係咁喎，應該唔係咁喎，迪 Sir。阿迪 Sir 繼續，哇！即刻揾曬好多當年有份查呢單案嘅一啲舊嘅同袍啦，去證實一下即係一啲嘅傳聞啊，或者係譬如報紙上面所講嘅嘢。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好珍貴啊，因為我覺得口述歷史咧，其實奇案裡面我哋都可以揾到好多口述歷史。可能大家唔同嘅角度、唔同嘅範疇去聽同一單案咧，可以有唔同嘅版本嘅。咁呢樣嘢先係精彩啊嘛！咁所以今日呢單案咧，阿 Maria 雖然我哋就都講過啦以前，但係今日咧就嚟一個叫做咩啊復刻版啊，係啦復刻版，咁就重新包裝過嘅。不如阿 Maria 你用呢個奇案迷角度咧，講下你對呢單案嗰個感受啊！即係譬如我問過一啲奇案迷，佢哋就話其實呢單案真係咧聽到好毛骨悚然，同埋即係咁多奇案裡面，香港奇案裡面真係其實係數一數二咁驚心動魄。我自己都好認同啊！你又點睇？ 我覺得好驚嚇咯，係啊，因為之前我都有聽翻之前嗰集嘛，都有啲毛管動啊， 又翻攣翻係嘛？ 又攣翻係啊！ 每聽一次，即係好似你睇嗰啲名著咁咧， 係啊， 每一次睇又有唔同嘅感想噶， 同埋即係會諗嗰個兇手點樣可以咁殘忍，可以即係 個兇殘嗰個程度 啊， 點解可以去到咁啊？ 係啊，真係唔明啊！ 係啦，咁啊，鄧 Sir 就話嗱，即係奇案都無敵手噶啦，即係冇乜邊單你都未涉足過啦。咁呢一單你當時咧，即係深唔深刻咧？印象 當年深深刻，而且大問題太多謎團解唔開 啊！太多迷團， 所以一見到迪 Sir， 我即刻追住佢狂問咁解，解開翻個謎， 希望幫到少少。 有冇壓力㗎，迪 Sir？ 冇，都係照翻當年我哋調查嘅方向啊，同埋結果話翻俾你聽。 即係有盤話，唔係有碟話碟。 即係呢個只不過講個事實，係點樣嘅話俾你聽。 我盤托出係嘛？今日會唔會即係話俾我哋突然間有啲大光燈射住你咁樣？ 係照住我。 係啦，好似咧要突然間盤問阿 Sir 咁樣。 哦，唔緊要。係 啦 ，OK 嘅。 我哋會盡量 即管放馬過你。 咁有一個問題咧，嗱就要考一考啲奇案迷嘅，即係奇案通識題係嘛？咁就阿迪 Sir 出嘅獎品，我之後先講啦，睇下有冇獎品啦嚇，頒緊啲獎品翻嚟。咁咧就係咁嘅，阿迪 Sir 就出咗一條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如果喺一個兇案現場咧，揾到一支譬如錘仔咁先算啦，因為今日呢單案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呢一個叫咩證物啦，就係錘仔啊嘛。咁阿迪 Sir 就話，如果咧喺一個兇案現場揾到一支咁嘅錘仔。咁要攞去做一啲嘅化驗啦，係啦，即係俾呢個鑑證科啦。咁其實究竟應該係驗咗呢個 DNA 先啦，定係指模先咧？套取咗指模先咧？定係一齊咧？ 哦，咁我哋梗係呢度梗係賣個關子先啦。 賣個關子先啦。咁不如喺 Facebook 大家又 等大家去諗諗，然後俾個答案我哋，咁我哋先開股啦。 係啦，咁喺節目尾先開股。咁可以喺 chat room 嗰度咧，即係講下你有咩嘅諗法？你覺得應該係驗咗 DNA 先，定係呢一個套取咗子毛先咧？係啊，定係同時要進行嘅咧？都幾難答喎，我覺得。我自己又答錯咗嘅嗰日，咁大家又估下啦嚇。咁啊，咁我哋不如又講下今日我哋依單案係咩案啦？我哋俾張 promo 大家睇下先，係啦。咁啊，呢單案咧就一個重新設計過一個 poster 啦。唔該曬炮灰。啊，葵涌警察宿舍滅門案。咁啊，呢個宿舍而家冇噶啦，冇咗噶啦。咁啊，但係當年咧，阿迪 Sir 咧喺呢單案發生嘅時候咧，正正就係住喺案發單位嘅隔離座。 隔離座 嚇，非常之近。 都是很近的，隔離就是的，就是兩座大廈而已，即 是很埋身的這件事，而且根本你之後也都牽涉是要去進行調查， 是啊是啊， 所以整宗案我知道你都自己很多料的，想或者今天這個機會就可以講給大家聽下。不過這個時候我們先帶大家去回這個87年，差不多成幾年前，27年前這個案發現場，帶大家去葵涌警察宿舍。1987年4月7日星期二早上，葵涌二分警察宿舍 B 座510室鬼哭神号，霎时间成为全香港的聚焦点。一班重案组探员战战兢兢地挑战着个人极限，置身在一个好像战场一样的血腥空间，他们连隔夜饭都几乎呕晒出来。 哇，好恐怖啊！ 哇，唔怪得咁臭啦，原来咁多件。 哇，边个人打造噶？ 在这个300多尺冇间隔的单位里面，右手边有一张双人床，床尾有一具男尸。 男死者身中10刀以上，包括面部3刀、手部2刀、大腿1刀、背部2刀。致命的1刀在颈上面，死因是咽喉被割断。 双人床侧边有一张碌架床，下格发现一具全身发胀和披血的男童尸体，呈侧身的状态。而上格床就有一张染血的棉被，一揭开。 哇，唉，真是不好阴功。 男童被发现时身中5刀，女童身中8刀，同样都是伤口遍及全身。女童有一刀贯穿心脏，直插落床板上面，可见落手的人何其凶残。 咦，厨房那边还有对脚啊。 现场还发现一名女死者，他俯伏在地上，但因为颈部有一处严重刀伤，令头颅向后甩，面部朝天，几乎身首异处。 是啊，还有我等了你3夜3夜了。 一件就發生在這個1987年葵涌警察宿舍的一個滅門案件，當年就這個清明時分， 是啊是啊， 其實那些的天氣就是 潮濕一點， 又潮濕又陰陰沉沉，又帶點很傷感，再配合一宗這樣的兇案發生，其實真的氣氛真的相當之 令人心寒啊嚇。咁啊就阿迪 Sir 就話當年你就亦都唔係話即時係負責要去現場處理嘅位置啦。 係。 咁但係即係都有聽啲同袍去講翻，而尤其單案咁近你間屋。咁其實當年你自己聽到啲同僚係點樣，即係去應對咧呢件事，或者佢哋嘅反應係點啊？ 咁當年其實咧就我有參與呢件案件嘅。咁我哋咧就會，我哋所謂嘅嗰時冇分新界南北嘅。我哋叫新界重案組。 而家有分咯，而家分咗。 依家就分咗啦。咁咧就我哋就去調查呢啲案件咧。咁我係當時係冇進入呢間屋調查啦，因為。逢係呢啲咁嘅嚴重罪案咧，入屋嘅人咧係會有嚴格嘅限制嘅。咁啊，去到有邊幾個係相關嘅人先可以入。如果你其他人亂咁入咧，就會可能會影響到啲證據嗰方面嘅。咁啊，當然啦，咁我哋係亦都係負責調查嘅隊伍嚟嘅。 但係喂，當年你警戒裏面一定係相當之轟動，同埋咧好即係一定係好嬲添啊！一個即係自己同袍咧，唔理識唔識先啦。喂，你真係～是不是玩嘢啊？即係老虎頭上釘，塞哪裡在警察即係滅喺啲警察宿舍裏面滅門喎、 啊？係 係咪先？你咁啲同袍咪真係好大反應啊！大家都 好震驚啊！當然啦，就算有一個普通嘅家庭，一家幾口俾人殺曬，同牽涉兩個小朋友咧，大家個心裏邊都會係唔舒服，同埋會有即係大點真係有點我哋叫做憤怒啦，即係咁樣真係人神共憤嘅情況之下咧，去到接觸仲係一個自己部隊的人 係咯，而且你哋好多同袍都認識佢噶嘛，認識佢一家， 係啊， 可能一起打麻雀又有，即係吹水吃飯又有噶嘛， 有嘅有嘅， 係咯，咁更加即係大家都好震驚啦嚇，即係竟然會發生件咁嘅事，咁你都其實身邊有好多人都認識佢哋一家噶嘛，都你自己認識， 因為點解咧？我哋可能係刑偵嗰邊俗稱嘅 CID 啊，咁佢亦都係軍裝嘅部門，咁就唔係咁熟咯，即係我哋係我本身喺呢件案件裏邊咧，之前我係完全唔識佢，死者嘅一家我係唔識嘅， 即係聽都未聽過佢個名，但係就即係有間接識咯，或者有啲係咪？ 係當然啦，我啲其他嘅同袍好多可能會同佢好熟都唔定嘅。 咁但係譬如之後冇發覺哇，其實原來都見過佢嘅喎，熟熟面嘅喎，咁你因為都喺嗰度工作， 係啊，因為大家喺隔離座咧出出入入咧，偶爾都會撞到面嘅。 係嗱，咁啊呢一位嘅死者一家嘅呢個男事主啦，或者呢個嗰個叫做男主人啦，就係鄭炳和啦。係。咁啊，當年其實都係30多歲嘅啫，佢都30多歲嘅。咁啊，當差咧都10多年嘅喎。嚇！即係可能廿歲出頭就已經係即係入學堂啊咁樣，就做軍裝啊咁樣啦，或者俾佢嘅即係相片大家睇下先。咁啊，第二張相係啦，咁啊就呢一位就係鄭炳和先生啦。咁啊，當年咧就係即係死於狂徒刀下啦。大家見到佢咧，佢嗰個係咪廚師衫嚟？即係雖然蒙咗喺嗰個 佢嘅制服係嚇，佢因為佢喺藍帽子，所謂 PDU 啦我哋叫 PDU 嗰個 PDU 嗰個嗰度負責西廚嘅，佢煮西餐嘅， 做廚師。咁就呢一個粉嶺機動部隊， 冇錯啦。 係啦，咁我哋嗰日都出咗條問題喎，警察嘅呢個四大家族喎，咁啊等陣知唔知啊？四大家族 唔知， 其實警界原來四大家族咧就有四個職業，就叫做所謂係咪叫做？ 我哋叫佢 游閒啲啊， 各司其職啦，佢有佢嘅重要性嘅。 即係咁就有呢一個係廚師啦，警車嘅司機， 係 銀樂隊， 係 吹銀樂隊，另外就有一個仲有乜嘢？ 是領犬員啊，領犬員即係我哋叫做拖狗啦， 咁 嗱俗稱就 係啦，咁啊四個職業，咁啊但係當時咧就阿鄭炳和就其實係負責係做一個廚師嘅角色嘅喺機動部隊嗰度，咁屋企咧就有兩個小朋友啦，就都係10歲8歲咁啦，一個咧就係即係個家姐就即係女嘅就大家姐 係啦， 咁啊同埋個仔仔，咁另外就有太太啦，阿太太就李鳳明啦。咁啊，頭先阿 Maria 咧就入邊一家大細都出動啦。咁啊，仔仔女女咧就幫我哋咧就飾演呢個即係入邊嗰個角色啦，即係男女童啦個角色。當時有冇嚇親佢哋啊？喂，做咩媽咪無端端要我喺屋企嗌救命咁樣？ 佢哋好認真啊，因為有利是收啊嘛，陸遠。 係有利是收。但係當時你係咪即係聽到其實即係作為媽媽更加咧，會聽到即係呢啲咁嘅案件裡面，你牽涉咗連個小朋友你都唔放過咁樣去。即係 殘忍啊！真係 係咯， 係啊，好殘忍！ 即係揾咩咁深仇大恨要咁樣先係咪？係 啊。 咁或者都睇一睇啦，就三四張相，咁就入邊嘅兩個即係天真嘅小朋友，咁啊當時咧都係係啦，即係受害者之一嚟嘅。咁啊呢一個就係家姐啦，鄭以文啦。 咁另外亦都有太太啦，就第五張相。咁呢個一家四口本來就看似好幸福啦，嚇咁又一個好字，但係咧就估唔到就俾人滅門啦。咁當時究竟發生咗咩事呢？咁我哋睇下嗰個兇案現場嘅情況先啦。咁就睇下阿 Lilas 幫我哋畫嗰啲圖片啦。咁第八張相。咁其實當時咧，或者講翻少少間隔啊，迪 Sir 講翻啦。 係。 其實報紙講咧就係話，或者嗰時阿黃明上嚟都有講啦。一入到去咧，呢啲單位咧就好簡單嘅啫，冇乜間隔嘅，即係三四百尺到啦。是吧，大概 如果計起上嚟都是咁上下啦。其實佢計起上嚟實用面積係得唔夠三百尺嘅。 哦， 但係佢建築面積係去到達四百尺咁上下啦。即係如果用依家嘅量度嘅方法。 係。咁啊，嗰時就你哋嗰個單位都係差唔多咁上下啦，係嘛？ 都係一樣。 就係有因為佢哋又一家四口啦，所以又擺咗碌架床，又擺咗雙人牀，就一齊瞓咁樣啦。咁就當時一入到去咧，就已經見到係咁嘅畫面啦。 嚇， 咁點解會有發現咗呢一個兇案嘅咧？不如阿 Maria 講下，補充少少點解嗰時候阿黃明都同我哋交代過。不如而家我哋重温翻提一提，話翻俾大家聽，其實當時點樣去發現到呢單兇案咧？ 其實之前咧，男死者咧，咁其實就約咗啲朋友飲茶，係啦。咁點知咦點？點解唔出現嘅？咁然後佢就不如好似好記得佢係住喺五樓，但係咧又唔知係邊個單位。咁就記得佢就講過話係，即係男死者同嗰個朋友講過話係五樓左手邊第三間，係啦。咁佢就上去諗住碰下運氣，睇下佢喺咪度啦。咁樣點知一上到去，哇，都唔好鎖喎。 即係可以擁到入去。 係啦，一推咗門咧，就見到頭先嗰幅相、嗰幅畫嘅情景啦。 咁咪梗係嚇親啦當時。 係啊， 因為佢之前咧就呢個係阿德啊嘛。阿德咧就原來同阿鄭炳和咧就之前咧買馬嘅。 係啊，仲贏咗二重彩。 九十蚊係啊，九十蚊就贏咗 七千幾蚊啊，係啊， 賠率 係啊。 嚇咁啊！好大喎，都贏好多啊！即係好似投注就即係小本大利喎。 係啊，嗰個七千蚊當時嚟講咧，就係一個沙展嘅頂薪點嚟㗎啦，已經嗰度。 即係一個月嘅人工。 一個月嘅人工。 贏咗一個月嘅人工，咁佢就話當時就諗住約佢出嚟啊，分錢俾佢。但係咧就冇鋪頭嚇，咁啊屋企人咧又約埋佢去掃墓嘅，因為嗰時就近清明節，又冇出現喎。咁於是乎咧，佢就臨時即係突然間諗起，不如去揾下佢啦。咁樣就一去到真係發覺，哇！原來咁大鑊，俾人哋咧即係滅咗門。咁啊，好驚啊！嗰陣時真係。咁黃明亦都話咧，入到去嘅時候咧，真係完全係不生難忘 嘅。好震撼嘅，真係好震撼。 咁你諗下，即係全部即係因為中好多刀喎。咁啊，阿迪 Sir， 你話都聽過，即係其實當時男死者咧，佢或者要補充翻啦。當時我哋即係喺 D100 嗰時，我哋冇講過嘅。有人問我哋點解今日有講呢單嘢，其實好多嘢冇講過，又再補充翻俾大家。等你哋對呢單案咧再多一個即係了解，再全面嘅了解。同埋咧，等 Sir 有好多嘢準備，你見到已經喺度蓄勢待發啦，要問嘅。咁就嗱，你就話其實聽過就係其實男死者咧，佢當時係點樣擋格嘅咧？即係從佢身上嗰啲傷咧。點樣睇到佢嗰個當時佢面對嗰個兇徒咧？佢點樣擋格咧？ 嗱，咁其實咧，我哋根據事後嘅調查同埋嗰個現場嘅分析咧，就係個男死者咧好明顯咧就 鄭炳和 咧就喺瞓咗覺嘅情況之後俾人襲擊，但係佢醒瞓啊，所以佢應該又有出腳踢過呢個兇徒，而所以個腳部係中刀啊。咁如果一般咧，佢唔會攻擊佢嘅腳嘅，所以咧佢個瞓嘅姿勢啊，同埋個腳落咗地咧。證明他是醒了，一受襲擊的時候醒了，就是有抵抗， 手都不夠就要用腳這樣擋 他，是的，沒錯，那就變成就是他是當時是有掙扎的時候，即是有跟那個疑兇呢就發生過糾纏的。 咁我哋可以睇翻咧第八嗰張相啊。咁其實見到男死者咧，佢當時咧就你見到佢係有少少即係差唔多跪咗喺嗰個牀前面嘅，咁都係即係直情係冇曬抵抗力之下就瞓咗喺度啦。咁當年我哋睇報紙就又話佢有電床啊，有人都問我哋喂係咪有電床啊咁，但係迪 Sir 就似乎都問過好多同袍就冇咁嘅事。 冇， 亦都唔知點解， 聽都未聽過。 有啲另一個講法話呢個男死者係著住整齊衣服嘅， 就唔係瞓著覺喺出邊翻嚟嘅。 應該唔係，係瞓咗覺嘅。 佢會唔會唔係？因為嗱，當時咧，阿黃明咧就話現場有四罐嗰啲啤酒樽， 四支大啤酒，係啊， 就話佢咧因為而且聽聞咧就好中意飲酒啊，即係比較夜晚中意得翻幾杯。 係 會唔會佢翻到屋企嘅時候飲咗幾杯酒咁瞓，即係出涼都冇沖就可能瞓咗喺度咧？呢、這個都幾大機會，我自己覺得。咁佢瞓咗喺度，然之後咧就俾人斬嘅時候咧，即刻就要反抗啦，好自然反應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係小朋友都死埋，小朋友都死埋，咁就一個係瞓上覺，好明顯瞓緊覺啦。 係， 當時瞓緊覺啦。咁其實係咪都其實幾大機會？我哋睇翻咧，都係因為兩個小朋友聽到咧，頭先聽到啦，我就話嗌救命啊嘛，就話啊媽咪唔好係咪？媽咪唔好。阿媽咪唔好係咪真係媽咪係做緊一啲嘢？然之後佢話唔好咧，係唔通係媽咪斬佢哋？咁似乎唔係啦。媽咪做乜要無端端斬佢哋咧？咁會唔會係媽咪係當時係做緊一啲嘢，係可能佢哋覺得哎呀好驚啊，叫佢唔好咁做咧？即係佢就冇話冇講其他人啦，就講媽咪唔好。咁同埋兩個都瞓緊覺，而且咧個女童係最慘噶，佢就係瞓喺上架床啦。不如 Maria 講下佢。佢當時嗰個死狀係點？小妹妹 係啊，佢係直情把刀咧係刺穿佢嘅心口，然後就直插落嗰個床板嗰度。 係頭先阿鄧 Sir 係咪話，即係覺得好難以置信？點可能咁樣嚇？即係有人咁可以咁兇殘咧？或者 鄧 Sir 又有一個見解？ 除非佢啲力度猛到難以想像，或者佢對於解剖學好了解。因為佢幾嘢都可以插穿個身體，插落床板，我有啲質疑。 嗰個女仔可能身體會唔會係比較薄啲啊？即係 脆弱， 起碼應該唔係頭先睇相都唔係嗰啲肥妹啊咁樣。不過阿迪 Sir 你又即係可以不如講下，其實你頭先就話咧，真係唔係咁難去插落個心口之餘，仲要插穿個床褥，再插落個床板。 所以成日即係好多人認為咧，胸骨一定係最硬嘅部分啊，其實唔係嘅。呢度係好大程度係軟骨嚟嘅，所以你開刀嘅時候咧，一切咧就可以啲骨咧嗱全部開曬。咁我哋眼見過咧，一把咁嘅手術刀咧，可以將佢輕一挑咧，成嚿骨嚟飛咗去。如果一個降水靚嘅刀又尖又硬嘅話咧，係可以做得到呢個效果。 嗯，哇！但係嗰種兇殘程度真係好難想像。 係好兇殘， 因為你又即係其實有四個人同時死咗。咁會唔會有機會係佢哋即係中間，譬如係男死者會唔會有用過即係武器去斬殺屋企人咧？其實當時有冇啲咁嘅估計咧？即係會唔會佢哋自己之間又即係斬過啊？或者 應該唔會啦，唔會咁嘅估計。 即係都大家相信係外來嘅人。 嗱點解咧？個現場直情係有個佈局，就寫咗張紙喺度話係大耳窿殺噶嘛。係 呢個我哋一陣間先講，我哋留翻第二 part 講下啲證物，因為證物咧就好懸疑。不過嗱，頭先阿 Maria 都問啦，喂，其實嗰個人我成日都覺得好奇怪，嗰個人喺現場佢殺完人，咁佢走咗去，咁佢應該唔想咁快俾人揭發㗎。係 啊。 咁佢點解佢個門唔閂實啲咧？ 係啦，我頭先一見到阿迪所問呢個問題。 點解掩門咁容易俾人哋推入去？嗱，雖然佢都成三日之後先俾人發現啊，我哋而家仲要問啊，點解啊？點解喺個咁？你話頭先你話嗰個宿舍根本好應聲噶嘛？ 係啊， 你話叫咩樓下咩十二欄杆十二差啊？咩意思啊？ 只不過有班啲阿太咧，就晚晚咧就會喺 咁差 喺樓下。 跳舞 就唔係跳舞，喺度傾偈嘅啫。 有十二個， 佢其實可能唔止十二個，不過我哋只不過用粵曲一首歌名形容佢哋，咁佢哋都知道個個都係咁樣叫佢哋嘅。 十二欄杆十二， 就算佢喺樓下講好唔係好大聲咁講句説話咧，我哋係聽到嘅。 哦，即係呢十二個金差下面傾偈，大家就會傾到佢哋講緊邊個壞話，講緊邊個老公啊咁樣。 咁咪有佢有啲話題嘅時候，我哋 咁公開講秘密喺度啊！咁啊，所以你意思就話應聲得好緊要。咁你有咩理由？其實三四日之後，你當時咁樣四個人嗌曬救命，點解聽唔到？一陣間我哋研究一下。但係首先研究咗個門先。 係。 點解個門佢唔縮實啲咧？點解佢唔直情成個門板埋？ 咁我相信即係我本身咧，亦都係住嗰度啊，所以對門嘅結構。 嗰個鎖係點嘅咧？究竟個鎖？ 個鎖咧，其實就係一個普通掛埋道門，但係咧佢有個勾咧，打橫一拉，咁咧就會開咗個鎖，開咗道門啦。但個勾一打橫拉完之後咧，向上一撥咧，嗰個摔咧就唔會再出嚟噶啦，即係個鎖唔會有發揮作用嘅。 這個就給你不用關門用的。那變成呢，我相信呢，就是如果你有人將個鎖打橫一拉，然後向上一撥呢，那那道門呢等於沒有鎖了，就可以掩的了。 嗯，那會不會當時他走得很急呢？其實會不會你覺得？ 我根據我們的調查的估計，他不會很狼狽，他走的時候呢，應該是做完事才走的。 你說聽到有些人說當時聽到什麼， 是嗎？是啊，其實我們 鄰居聽到什麼呢？其實 他上下都有人聽到，咁啱咧對面就聽唔到，咁點解咧？咁其實我 住對面嗰要拉出嚟。 其實我哋住嗰度咧， 點解聽唔到喎？真係 對面嗰講嘢咧大聲啲咧，我哋都聽到，因為佢對門對户咧係好應聲。咁我因為住嗰度，隔離有啲咳嗽，我哋都可以聽得到嘅。咁我絕對相信隔離如果有人嘅話，對面屋應該聽到。 你話對面嗰個係吹喇叭嘅喎，嗰個。 銀樂隊，佢係咪吹喇叭？我唔知道，可能打鼓啊嘛。 但係你話嗰個人佢自己話聽唔到喎， 係 就你覺得係有啲不可思議啦。 有點而奇怪㗎，點解咧？ 瞓得太冧聽唔到，其實有啲人你知嘅，即係打雷打雷都聽到咁啊，都唔醒㗎嘛。 我都係啊，可能咁樣啦。 頭先阿迪 Sir 話咧，夜晚咧開水喉其實都聽到， 聽到㗎。 阿迪 Sir 就話其實當時有啲人講翻係聽到呢間屋係咁傳出一啲水聲嘅，就懷疑咧諗翻轉頭咧就係嗰個呢一個兇徒咧喺度洗嘢，係咪喺度洗緊啲罪證？ 當然啦，佢發生咗啲嘢，有啲聲音完咗靜曬，跟住就有開水喉聲，有一段時間嘅，咁變咗咧我哋當然未必一定係真實啦，咁我哋係用呢個方法去估計。佢係清潔緊間屋，或者清潔緊某一樣嘢。 但係當時其實啲警員梗係會周圍問一下啲鄰居，你哋聽到咩？聽到咩？其實係咪真係冇人話聽到？但我有聽過話有某一兩個人講話聽到有嗌救命或者嗌媽媽唔好啊咁樣。但係就唔係話好多人咧，甚至乎會即刻去敲門問一下咩事啊？係要成兩日之後、兩三日之後先揭發咗呢單命案喎。咁你有臭味㗎嘛？四條屍喺裏面，呢個天即係呢個 黃梅天， 係啦，黃梅天嗰啲氣咁樣， 係啊， 噏噏梅梅咁，其實點解會聞到臭味嘅咧？ 其實屍臭都好濃烈嘅。 你住屍座啊嘛？ 我住屍座， 屍座應該都可能聞到 嘅。會飄到過嚟， 都可能聞到嘅。點解你隔離屋會 隔唔到咁遠嘅？應該 阿等 Sir 你點睇啊？即係咩人性咧？呢啲其實係咪真係好多 屍屍臭？首先講講屍臭，我以前做嗰啲死屍咧，入邊腐爛曬腦啊，出邊聞唔到嘅。 即係你話隔咗門啊，隔咗牆嗰啲。 我喺柴灣村嗰時有試過做好多腐屍案咧，出邊完全冇嘅。咁啊，消防一坐喺度門咧，有啲屍蟲形喺啲罅度漏出嚟嘅，咁先聞到嘅。 之前要 行我都唔知。 但有時候聽到啲人話咩聞到隔離屋嘅 好臭， 可能係打咗窗開咗窗喺嗰邊，我唔包啊。即係喺門嗰度。 如果佢密封就係啊，密封式咁啊，可能聞唔到嘅。 當時佢哋嗰啲宿舍嗰啲窗係點樣嘅？係咪嗰啲拉嗰啲簾嗰啲定邊只嚟？ 因為佢走廊係冇窗，佢有個騎樓嘅，騎樓先有。 騎樓有窗啊！咁平時係咪應該都會開住？ 騎樓會開住㗎，通常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佢有啲鐵枝喺度，咁有啲人定把啲白色嗰啲當做以前冇氣窗、冇鋁窗、冇成嘅，佢打橫橫一啲鐵枝，咁你 係咪膠片嗰啲啊？有冇膠片？係 啦，落啲嗰大嘅膠片咁攝住咧，第日嚟遮嗰啲陽光嘅啫嘛。 咁個走廊咧，個走廊有 冇？走廊密封啊，得道門。 佢冇閂咗門噶嘛，咪有罅，啲屍臭咪飄出。 佢掩埋可能， 佢掩埋可能 爭啲嘅。 係咯，佢掩埋咗。咁啊，總之呢單案就當時咧就震驚成個即係葵涌嘅警署，或者甚至乎成個警界添啦，係咪先啦？咁啊，當時即係尤其阿德啦，阿德就同佢之前大家仲開開心心咁賭馬，哇，仲要發大財嘅。咁啊！忽然之間咧，個朋友就咁樣死法，好似話其實佢之後咧，即係阿黃明都話啦，阿德咧就將所有錢咧就攞嚟做白金都俾翻曬，即係阿鄭氏嘅屋企嘅或者其他親戚啊咁樣幫佢做翻啲即係後白事啦，即係等佢可以即係安心上路。因為嗰時都真係其實好驚嘅，即係自己個朋友點解會突然間咁樣俾人滅門？咁啊，當然啦，究竟即係呢個真兇係邊個咧？真兇係邊個咧？咁當時其實有冇話即係覺得有機會係一個人以上咧？ 初時嘅時候咧，我哋就冇作任何嘅估計啊，就唔知嘅人數嘅。咁我哋 經過調查之後咧，就即係因為要殺一個人咧，一定有個原因。咁啊，唔會話斗擋可以殺到人啊咁樣。咁變咗我哋經過一番調查咧，先可以鎖定到個目標。 咁但係當時啊，好似報紙就講咧，就話即係有誒嗌一啲誒男帽子啊，即係去調查一下，譬如個同事啦，即係會唔會係有機會啊？即係一個疑犯喎。 當初 有冇嗌你去調查嗰時？ 我哋又冇做呢一 part。點解咧？因為一開始 即 係 冇調查你啊！ 冇，冇調查。 即係會唔會調查佢？即係附近嗰啲鄰居啊，咁樣都問。 可能我哋所謂嘅調查咧，就去見一見佢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啲重要嘅線索嘅啫，就唔係將佢當咗一個疑人去調查。 即係問啲同袍。 係啦，咁我哋會喂，因為你相隔咁遠，又要好大嘅仇口，譬如我除非問到。呢、這個同事話：喂，見到佢兩個爭吵啊，好激烈啊！咁我哋就有個懷疑，個合理懷疑俾，先至向佢作出調查。如果唔係咧，我哋所謂嘅調查咧，就係以攞呢件案件嘅資料啊。例如睇佢有冇生前有冇同啲同事投訴過，話同啲咩人嘈啊？ 有咩結怨啊？咁樣。 咁我哋都會向我哋啲同袍嗰方面咧，就去了解多啲嘅。 OK，好，我哋一陣翻嚟咧，繼續講呢一單案啊！我哋咧證物咧慢慢出現，同埋咧。大量的問題咧將會湧現㗎啦，一間咧就要迪 Sir 咧親口咧去證實翻一啲嘅傳言。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